谢谢。 一星期已過，又到了離地新聞的時間，大家好，我是 Titus， 我是 Chris。 首先一開始的時候，我們投資五至十分鐘，我們怎樣都要科覆信的。首先就有位朋友就跟我們來了封信樣，所以呢咁就佢係咁講喎，你可唔可以幫我讀下呢、這個？ 佢個人覺得大約12分鐘27秒咧，嗰個對 fortune 嘅定性咧有啲問題。咁 fortune 咧都仲有動漫嘅form 啊、mean form 之類嘅分支。其實 fortune 咧係有少少似英文世界嘅所謂高登或者加登，係一啲即係好比較 casual 嘅 chatbot 啦。你會喺高登見到好多好多人咧就發表一啲性別極端主義嘅言論啦，譬如話所有兩都係雞啊。如果自己女朋友被人奸罪飛咗佢，諸如此類啲，即係都幾難聽嘅説話啦。其實都唔代表成個高登或者加登嘅人都係咁樣諗嘅。咁我由中學開始經間中會上下 Fortune 呢個網站，甚至有同個通學自己嘅我哋老師喺 Fortune 傾下。咁麻煩兩位主持有冇機會嘅更新下定性咁樣喎 ？OK， 咁樣啦。嗱，首先咧，嗱，佢可能代表某些人對 Fortune 嘅呢個 social media 一啲意見啦。但係嗱，唔好意思，我不能苟同。所以呢，我不能夠說所謂更正下定性，我沒有可能。因為為什麼呢？首先我得承認我未上過 4chan、OK? 高登和交登我上過幾次。通常呢，你知道呢，香港很多即近排示威，很多時候有很多動員啊，有很多的 opinion 都會在這個高登或者交登出現的。這樣呢，毫無疑問呢，高登和交登是會出現較激進的言論，但相對於 4chan 來說，我覺得如果你要將 4chan 和高登交登等同的話，我覺得對高登和交登是一種侮辱。因為為什麼呢？其實呢我們這個我們其實呢不斷在新聞裡面都出現過 4chan 這個的 website 的。2017年極右利用 4chan 散布有關法國總統大選的一些假消息，試圖就令到右翼的馬連納旁得益，雖然到最後他沒有當選、OK? 另外呢，去年一個叫做 INSA， 我想我們多倫多這邊我們很熟悉，有個自稱 IN、即被逼單身的一個男子呢，就揸著架貨車呢，就在街上撞死一個毒男，撞死十幾個女子報復，沒人騷他這樣。那他之前呢都 4chan 一個 INSA 的一個website 一個 chat group 入面咧，就收到好多呢咁嘅消息嘅。咁啊，仲有年初有，如果仲記得咧，紐西蘭 Christchurch 呢個 city 咧，有一個槍手入伊斯蘭教嘅清真寺開槍殺咗相當多嘅伊斯蘭教徒啦。呢個人最近咧寫了一封信就寄咗出去，就喺 4chan 度刊登喎。即其實咧普遍西方媒體其實已經是在講緊 4chan 是一個 極右思潮的一個大本營，有很多這些 chat group 呢其實呢 是經過 4chan 是發表他們的宣言，無論說 insult 又好，極右辦至上主義等等都好。所以你說若果你要將 4chan 和高登交登等同的話呢，我承認我很難苟同，我也很難跟你更正下定性，老實講句。所以我咁樣，我上個禮拜咁樣講，其實唔係無的放矢，唔係亂嚟嘅嚇。當然，我仍然強調一點，我 personally 冇上過 4chan 嚇。雖然喺好大程度上，亦都係因為好多媒體對 4chan 嘅負面報導所導致嘅，都唔頂嚇。咁相對嚟講，高登同交登，我啊真係上過幾次啦 ，especially 尤其近排。香港示威你冇理由唔留意，你唔留意嘅，你要留意嘅話，高登同交登嘅 post 係一定要睇嘅，好多時候。所以我個人覺得你要將 4chan 同高登交登等同嘅話咧，我唔係好同意咯。 只可以咁講咧，其實 4chan 又好，高登交登連登都好，裏邊講啲咩嘢咧，其實係一個裏邊嗰啲，裏邊嗰個 community 嘅。collective behavior， 或者最近咧呢幾年中文有個東西叫做同温層，即係話思想價值觀或者佢哋 interpret reality 係差唔多嘅，聚埋一齊，於是咧就講下講下，大家都會變咗你可以咁講就單尾同步啦。咁究竟佢哋collectively相信嘅體驗嘅價值觀，或者佢哋活喺咩嘅 reality 喺裏邊咧？就在那些 post 那裡可以 看見端倪的。咁聽你咁講 ，4chan 就似乎遠遠比個高登交登radical 兼且係反社會的。咁我自己都叫做上過高登連登幾次啦，唔多啦嚇。咁當然係會有一啲示威嘅人士上去提供很多他哋嘅所見所聞啊、策略嘅分析啊、提議啊諸如此類。但我 當中亦都唔排除有激進嘅思潮響樹，但係我睇唔到連登嘅 大規模嘅反社會係冇嘅， 係啦係啦， 大規模嘅反社會係冇嘅。咁譬如話，如果你話敦促解放軍入城依法施政，咁算唔算反社會咧？ 我覺得呢啲可能係曲到直嗰啲乜嘢嚟嘅啫。 你唔好理佢曲直，以前咩啦，你係完全係依法施政嘅喎。咁如果你話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者一個在地政府依法施政，我想象不到這些怎樣會稱之為什麼極右啊、極端啊，是不是？ Well， 其實呢我想最主要就是想覆這一封信，當然也都有另外一個覆信者就說會不會在我們十月大選之前會有一些跟大選有關的分析呢，樣我們今天晏少少我們第二節會講一個相關的議題，不過當然不是正式的講大選啦，咁我哋其實係會有兩至三個節目咧，係討論呢個大選問題嘅，咁樣咧就希望大家到時咧我哋八月尾或者九月嘅時候 stay tuned 啊，只能夠講句係啦，咁我哋係會講嘅，我哋響加拿大冇理由唔講加拿大大選㗎，係咪 ？OK， 咁啊，所以咧嗱，我哋進入我哋第一個主題啦，咁首先咧，其實我哋都要科覆翻香港近排發生嘅嘢啦，我哋知道咧就係其實連續兩日咧示威者去咗機場。咁中間有啲全武行嘅，咁亦都發生啦，有啲被指混入示威者當中扮示威者嘅警方，咁就俾佢捉咗出嚟，咁就批即係我唔敢講叫批鬥啦，但係都叫做綁住嘅手係喺中間， 俾咗黑攤佢啦， 俾咗心黑攤佢啦咁樣咁其實咧另外一方面咧，今日其實亦都另外仲有一啲其他嘅消息，例如咧就係話咧美聯社就用一幅衛星圖片就發現咧，就係話其實咧響深圳咧就有呢個解放軍軍車就停咗響一個運動場入面咁樣。即係有少少，即係我覺得有少少the history is happening again 咁樣嘅感覺嘅 actually 嚇，你點睇啊？首先， 我就突然間諗到一件，你可以話大事又好，你可以話小事又好。話大事咧，其實真係可以好大件事，但係小事嘅意思咧就話好似無聲無息咁就結束咗咯。咁即係睇歷史啊、睇時事嘅人咧，最罩忌或者最好嘅就係有記性。係嚇，咁我哋而家 大家手機啊或者WhatsApp 啊成日都聽到，哎呀而家香港好亂啊，再咁就乜乜乜乜，唔該大家大家停停手咧，啲文先啲依最近依幾日真係聽好多嘅。 不過亦都聽過一個 tag 咧，就叫做屈爆都唔會過隻喎。 啊，另一回事，唔好講得太遠處。講翻呢個解放軍喺邊境集結啦，咁就係中印邊境嘅。咁大家都記得中印邊境係喺印度嘅東北邊，就係、是、有一個印度嘅 state， 我唔記得叫咩名咧，好特別叫我哋，就特別一個內灣嘅俾其他國家包住嘅。咁所以呢一塊特別嘅地方咧，同印度本土咧嗰、那個通道咧就好窄嘅啫。係。咁咧中華人民共和國咧就想喺嗰度搞個一大陸嘅 project。咁就 條路 係，咁就同印度嘅國家嘅 sovereignty 有少少衝突啦。咁啊，雙方就唇槍舌劍，又派兵乜啦。咁我印象中記得衛星圖片都見到有派兵嘅。咁、但係最終咧就人撤咗兵，咁就好似冇件事，大家又唔再提咁樣。咁、其實當初咧又係舉國翻騰嘅嗰啲輿論，兩個國家都係。咁啊，咁我諗呢啲所謂嘅 fake news 啊，或者 中印都有唔少誤。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中印兩個國家佢哋有佢哋自己嘅 WhatsApp 啦，有自己嘅social media 啦。咁啊，當然佢有佢哋嘅 real news、fake news 啊，住住咧就話，哎呀，佢哋成日打乜啦乜啦，講下講下，突然間有一日發覺，咦？點解好似冇件事咁嘅咁？咁我喺度諗，其實即係呢一個所謂反送中咧，如果我哋咁樣講咧，就係、是、本來係第一次嘅大型嘅可以咁講鎮壓咧，就係六月。其實之前醖釀咗一段時間啦。咁都係嗰句啦，因為我哋好記性，所以都大家都唔好介意。我好沉氣咁講多次。咁首先就係反送中大家睇見個內容已經覺得好唔掂當啦。咁consultation 好短。咁啊，所有對呢方面有認識嘅專業人士，而法律界各方面提出好多疑問。咁佢越答咧，就越係大家覺得原來而家原來老老實實有人同我講，原來而家又係等五嘅喎咁。咁大家就覺得呢一個荒誕嘅情節就不斷喺現實生活發生。咁啊，正當當局諗住夠票通過嘅時候咧，就100萬人、200萬人上街企硬。咁於是咧就開始警民衝突啊鎮壓啦。咁本來都仲係都 OK 嘅。咁其實依5年前大家都 come across 過啦。咁跟住咧，我以我自己嘅 recollection 咧，轉捩點就係白衫人事件喺元朗。係 冇錯。 咁最近嘅就係太古站啦、葵芳啦、北角啦。咁大家覺得原來喺一個正常嘅社會咧，警察係保護市民，有警察嘅地方就安全嘅。原來在不正常的社會是啱相反的。所以即使林鄭月娥講過幾多次什麼壽終正寢，她用很多四字詞，大家都不再相信這個政府，而且這個 focus 已經不是在逃犯條例本身，而是當局用一些納稅式 already nonsense 的方式去對平民的生活的每一個細節有一種很嚴重的 encroachment。所以其實即係講到咁耐咧，就係話，如果要出兵，係咪要等到今日咧？ 我諗出兵，如果真係嗱，假如真係出兵啦，我哋唔好講話出唔出兵住啦嚇。雖然其實而家即係兵臨城下啦，喺深圳啦，但係其實我感覺就係話，會唔會其實中共係等緊一個 sign 去等佢自己出師有名啦？ 其實都係嗰句啦。點解我正話咁沉氣要講要覆述咁耐呢個？逃犯條例咁耐嘅風波咧，其實就係話你正話提出個問題，就係要等一個 sign， 咁呢個 sign 神早都喺度噶啦。唯一一個見到嘅分別咧，就係雙方嗰個武力嘅程度、橫蠻嘅程度、暴力嘅程度係不斷上升。咁但係呢個係量嘅分別，質其實冇分別嘅。 係。 咁所以我睇唔到一啲咩理由。點解要等到聽日出現？係尋日或者上個禮拜或者兩個星期之前？ 但其實都已經嗰、那個武力都幾即係雙方武力，或者嗱，暫時唔好講示威者裏面有冇鬼住先啦，我哋一陣間先討論呢個問題。OK 嚇、但係你好明顯就係話雙方表面上睇到嗰個武力其實越嚟越。是越來越上升 confrontational 沒錯 是一個 confrontational 越來越上升、但很明顯港府是沒有打算去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無論幾多次記者會，佢講嘅都係要反對武力嚇，我就已經撤咗噶啦嚇，即係壽終正寢啦，佢冇話撤回啦嚇，佢冇話 withdrawn 啦 ，OK 嚇，壽終正寢啦，但係即係冇一個實質嘅，第一冇一個實質嘅行動，真係話係會 withdraw 個條例。因為其實之後你睇翻 agenda， 佢喺度 ，is still there。 係啊， 佢 is still there。即係可能等你唔好咁冇咁反應大嘅時候，先至再褪翻出嚟，再咩過嚇？呢、這個 講過可以唔算數嘅，係咯。 係講過絕對唔算數啊！可以你零三年即係23條，你結果係真係撤回，真係 withdrawn 喎。今次冇用呢個 terms OK 嚇咁。但係我而家好肯定嘅就話呢、這個已經唔係一個 issue 啦。而家即係嗱，核爆都唔會割席。我講翻頭先嗰個 tag 係冇錯。其實勇武有勇武嘅抗爭，和理非有和理非嘅抗爭。喺呢一刻，可能和理非比較適合啲，下一刻到勇武會適合啲嚇。呢個係一個策略上嘅問題。呢、這個策略上嘅問題，我諗香港人佢哋會好清楚。但是當然了，我們在國外呢，我們看到的東西就很明顯，就是說即是假設我們什麼都不懂，假設我們什麼都不懂，昨天 CBC 是將它 放頭條的，還有一個 discussion panel 的，我們這裡包括 Gloria 在內很多幾個的評論員，時事評論員現在就隻手可熱的，CTV 訪問完就到 Global 完咗到 CBC 嚇、啊，即基本上個個都訪問佢，然之後就Global Mail 甚麼嚟嘅，幾份主要大報同埋呢個 media 係有留意。我哋大家都可以肯定答你嘅就係、是，我哋喺海外係當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國際新聞，我哋冇忽略。而事實上嚇，佢哋都真係派埋記者翻香港做採訪嘅。咁即係換句話嚟講，其實我哋嗱，首先第一樣嘢，點解我哋會對呢樣嘢咁重視先嚇？唔係淨係因為大選嘅原因，係因為我亦都唔係淨係因為我哋有300,000香港加拿大人喺香港咁簡單，而係更重要嘅就係呢個係講緊中國信唔信守承諾，會唔會六四再嚟？嘅一樣嘢，因為我哋睇到嘅就係、是，中國唔信守承諾，我諗我哋都唔係呢一，我哋都唔係第呢一日第一日講。 啱啱 係 你忍唔使再糾纏㗎。 但係呢一樣嘢係一個最新嘅一個證明，又 especially 當美中貿易喺度開，喺度談判緊嘅時候，老實講句，而家 Donald Trump 我覺得最大嘅盲點就係話你喺度 negotiate。而家問題就係出咗嗰條貿易協議啦，中國會唔會信守先個問題係？This is a problem。 其實你正話講過一點咧，40年前戴翠夫人講嘅同一個問題，當時咧就係差唔多係時候要傾續約啦。咁戴翠爾夫人咧，即係根據我自己所認識嘅睇幾條片，咁當中可能有啲左派嘅朋友覺得我睇嗰啲嘢全部 fake news 啊。咁就等大家俾少少耐性講下我所認識嘅 fake news 啦。我嘅認識嘅 fake news 咧，依個 Margaret Thatcher 咧就知道，差唔多係要續約咯。咁就好聲險就喺北京。咁啊，鄧小平就噴咗一面屁。咁咧，不如咁啦。既然大家傾唔掂咗，不如首先就回歸基本先。咩叫基本啊？香港島嘅條約、九龍嘅條約、新界嘅條約係依然係 valid 嘅，依然係有效嘅，係國際條約。國際條約，中方咧就話呢啲係不平等條約，不予承認。好啦，依家終於聯合聲明已經過期啦，void 咗啦。咁即係正如你所話齋啦，40年前同40年後嘅問題都係一樣啦。咁因為係你個，即係我哋 都係中方單方面。 我哋唔好講話咩外國啊、賣國啊、美國啲咩陰謀共濟會啊、外星人啊呢啲老年咁遠嘅唔好講啦。我哋淨係講一個最基本嘅邏輯問題：你鑊都走我數，你憑咩信？你憑咩要我相信你今次會找數咧？你次次都係。對你的女朋友始亂終棄的，你跟我說你會對你最近這一任的女朋友會 loyal 還是你有什麼陰謀呢？這個最阿媽是女人的問題的，我不要說什麼黃色、藍色、黑色、白色是最基本的邏輯問題，一定要問，而且你的往績不好的話，你又有義務回答別人對你這個問題的。 是啊，沒錯。 咁當然啦，亦都示威者嗰方面咧，我仍然嗰句，核爆都唔會割席。不過我諗有啲嘢，我覺得需要示威者要留意嘅。 係 嚇，八九年六四嘅其中一名學生領袖黃丹咧，近呢幾日就 po 咗一個 post 嘅，係尋日嘅 post 嚟嘅。佢咁寫，佢話1989年六四前夕，中共就曾經將一架破舊的軍車丟棄在長安街上，然後將上車檢查的民眾誣指為搶奪軍車準備暴亂，為六四開槍製造口實。而家中共故技重施，派一些人用苦肉計故意挑釁示威民眾，拍下被毆打照片，在中國民眾中製造香港人毆打中國人的假新聞，亦是為以後可能的鎮壓製造口實。我一個過來人，即是黃丹本人，一看就知道中共要做些什麼，因此在這裡誠懇呼籲香港示威者，對於故意挑釁的人不理他們就行了，讓他們自我表演，將他們當空氣就好。同時亦要呼籲外界一定要明辨是非，第一，我們要相信示威者的理性，相信他們不會無緣無故暴力攻擊無辜者，正常人都不可能自己和自己入罪。第二，我們一定要知道很多暴力衝突其實是中共派人假裝成示威者所為，這方面他們是慣犯。 其實即是黃先生他那個操守我當然很佩服，我很敬重，我只可以這樣說，他這樣說是令到某些人會留意一下警醒一下，但是對於一些腦筋比較慢少少嘅人咧，其實咧就冇用嘅，因為你同佢講乜都聽唔入耳嘅。我只可以咁講，其實呢一樣嘢咧，好多評論嘅人都早就睇穿咗會有啲咁嘅情況，因為歷史不斷重複嘅，納粹、蘇俄、中共一定會做啲咁樣嘅嘢嘅。 係 咁，其實一啲都唔覺得 surprise 嘅。咁講真，2014年雨傘運動或者今次搞到咁耐先至有呢啲情況出現，其實已經算遲噶啦。即是你容許我很大膽地說一句，你說200萬人在條街上竟然都可以少少事幹都不出，已經是很難得的。如果即都是那句 最科學的方法就是看你的 track record 了。如果這個時候示威者裡面有暴徒，那你就說示威者很激進，喂，那他不激進的時候200萬人下街到第二朝交通恢復正常，地下沒有垃圾的時候，又不見你說他們不激進。其實都是那句，究竟你相信示威者激進的人，你是不是活在平行時空呢？又或者你有沒有同你即除了你的同溫層以外的人，你究竟知不知道200多萬的人的呼吸那個使用究竟是怎樣的？其實可以自己感受的。譬如說我們在國外，可能始終不是活在那個城市，什麼都是隔岸觀火，我們都是依靠在我們面前的不同的報道，你可能會覺得是 bias 的，但是這裡一片那裡一片，你可以自己憑你自己所知道的左砌右砌，這個是其中一個方法。第二呢，我給大家一個提議啦，譬如說街頭的一些衝突，有些就是說警察濫暴暴力，有些就說示威者很不斯文等等等等，這些是一格一格，有時候你打人我一齊，我打人你一齊，咁就睇下你睇下第三方睇到係你打我定我打你，咁呢啲可能係會 bias， 但係不如咁樣啦，可以有一樣嘢大家去做，不妨睇下，尤其是最近嘅記者招待會，你睇下記者嘅問題同呢啲高官嘅答案，佢第一講佢嗰啲 nonsense， 同埋睇下佢哋嘅面口，睇下佢哋嘅 body language。其實去到呢啲咁，大家唔需要話將跟呢啲事實跟得太多，因為我哋而家21世紀咁，又真係好多 fake news， 好多資訊太過爆棚嘅年代，有陣時我哋真係會好大膽講啲受人誤導。你睇下佢哋嘅面口，尤其是最近林鄭月娥同佢當初即係好心高氣傲嘅時候嗰個樣子，個分別係幾大？你看看我試過幾次呢，我就將很多雜念很多所謂的 fitness 放在一邊，我只是看看這個記者會記者提問的時候的面口，那些高官答問題的時候 的面口，我都不要講他語氣了，站在其他即是第三、第四、第五 嗰啲其他報公仔佢哋嗰啲面口，你就會知道一啲端倪。 嗯，好啦，最後都要講一講翻我哋呢一方面，我哋加拿大呢邊嘅回應啦。其實我哋大家都知道今日咧就阿 Chrystia Freeland 我哋嘅外交部長咧就發表談話啦。咁一方面咧，其實就將嗰個嘅旅遊警示咧就放高咗一級，就而家要 high caution 啦。咁另外一方面咧，亦都佢都話咧就係希望就係佢希望咧就係話就解決問題，能夠和平解決問題，亦都希望中共政府能夠聽香港示威者的聲音，即已經是算做是比較強硬的一個的回應了。即相對於中共是將香港的示威者說將它當作這個 Near Terrorism Act 的時候呢，就其實是已經是一個走得好什麼東西。他說他這樣說，他說 We are very thoughtful about the situation，咁就希望 careful plan for all contingency for some time。 佢同呢個即加拿大嘅一啲嘅即去香港度旅行嘅嗰啲朋友啦，我哋有三萬加拿大人喺香港嘛，咁大家最好要登記咯。大家如果喺香港聽到呢個 post 嘅時候，如果你係加拿大人的話，咁若果隨時，因為其實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其實加拿大使館喺香港咧，即係若果你係向佢登記咗嘅話咧，萬一有啲乜嘢嘅事情發生咧，加拿大政府 需要撤橋 嚟撤橋啊，收飛機 通知你嘅， 佢會用 message 各種唔同方式去通知你嘅。你好似話聽到有啲嘢係咪啊？啲嗰個撤橋嗰樣嘢嘛？ 就係正話呢度所講啦。你首先就係話即係坊間有唔同嘅統計，咁呢個係 CBC 嘅講法咧，就係30萬。咁其實咧。 正式登記是30萬，正式有些非正式的統計最高去到50萬嘅，大佬喂， 嗯，係啊，咁其實咧我就想call翻佢正話啊，依、這、一個外交部長嘛，佢話 we are very thoughtful about the situation， 同埋佢個部門 has been making careful plans for all contingencies for some time。 係啊， 嗱，我睇到幾樣嘢，第一。雅文著字啦 ，for some time， 即係話佢哋已經密切留意呢件事件一段時間。咁如果你話預計呢啲示威會解決嘅，會平息嘅，至到呢啲受者扭計扭一輪，好似嗰陣時，我唔可以咁樣舉例啦。譬如話嗰陣時佔據維嘉，喺啲人喺度瞓喺啲銀行門口嗰度示威乜啊嘛，咁佢仲有一日會翻屋企嘅，咁呢啲唔使留意啦。但係佢一個 case 係講到明密切累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即係話加拿大政府已經心知肚明呢樣嘢根本唔會就咁算數嘅。而且咧，佢用一個字 contingency， 英文叫應變計劃。純粹睇邊報道咧，佢爭在未將撤橋兩個字講出口嘅啫。你唔好怪我好似好直接或者好悲觀。咁其實喺香港嘅朋友，如果你有加拿大護照嘅，你係唔係真係要拎翻出嚟隨身攜帶咧？就大家自己諗啦。 嗯，系啦，咁呢一節嘅時間都差唔多啦，咁我哋到下一節嘅時候咧，我哋翻翻嚟加拿大，咁我哋始終都係加拿大嘅 program 啦，咁所以咧，我哋都要講翻少少我哋加拿大嘅事情嘅。大家若果仲記得 SNC-Lavalin 呢個名嘅時候，咁我哋大家咧就一陣間咧就會討論呢樣嘢，因為今日咧有份報告出咗嚟，就話咧Justin Trudeau ethically 唔多掂喎，咁樣究竟點唔掂法咧？係啦，究竟點唔掂咧？咁我哋翻到嚟咧就同大家。再傾過㗎。